Thank you.

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6兆赫，每天3点、15点，交响空间。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请欣赏日本指挥大师大志英次指挥美国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奏的一组著名的管弦乐曲，曲目有卡巴列夫斯基的科拉利伊农序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三号、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夏布里埃的哈巴涅拉、李斯特的前奏曲等。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